侧翻。叶玉生凡朝左边一翻，避过了海无量这专攻下三路的猥琐齐波弹，而翻滚的瞬间，前后左右四个方面立时都被黄少天调整视角扫了一遍。地形是走过的，哪里会有埋伏点，早有脑补。而此时黄少天只是需要最真实的确认对方在哪儿，而自己可以从哪里突破。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自己的情况必须让队友知悉。 玉符， 一个翻滚躲闪攻击的瞬间，黄少天真的完成了很多事，但对他抢攻的方瑞可没有这么快就作罢。螺旋念气杀，方瑞的气功师由于总是一副半蹲半伏的猥琐姿态，做出攻击时的角度和传统气功师大不一样，技能往下三路招呼的相当多。但是此时叶玉生凡才刚刚翻滚完，没来得及站起，就见海无量挥出的拳头也在旋转着，念起绞杀成团，就这样直袭向了他的面门。再滚，黄少天没有办法，只能让叶玉生凡再次翻滚躲闪，同时这一次做出了反击，拔刀斩。剑光在叶玉生凡翻滚的间隙中砍出，这等手法说起来容易，但换是普通玩家来出十次，恐怕八次这样技能就可劈到地上了。想在这样的翻滚过程中出剑，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剑光斩出，结果就见海无量忽然朝地一趴，这剑光就这样抹了过去，而后屁股一抬，身子一拱，朝前突然递出的手掌上念气璀璨，居然这样就拍出一记闪光百裂，真是有够难看的呀。蓝雨战队包罗万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选手，黄少天见怪不怪，本也不是一个太讲究的人，但就方瑞这气功师的战斗姿态还是让他有些无法直视，这种姿态出现在一个气功师身上真的是太违和了。也难怪这赛季的全明星头选方瑞一下子就被甩了出去。转型是硬伤，转型转得这么丑陋，那更是伤上加伤啊。无论是喜欢方瑞猥琐流的，还是对气功师海无量有念想的，此时看到这样的战斗模样，这票恐怕都哆嗦的投不出去吧。但是难看归难看，应付起来还真麻烦，因为战斗有违常理，所以判断方瑞的攻击也比较难。就比如刚才趴地的时候突然一拱就送出来个闪光百裂，十几年荣耀可从来就没气功师这样耍过，这你让人如何提防？黄少天呢，全凭的是超凡的反应和操作，硬生生的让叶玉生凡再一次翻滚才算避过。就这样双方交手几合，黄少天的叶玉生凡从第一次翻滚躲避开始竟然就再没机会站起来了，也变得满地打滚了。这滚来滚去的，方瑞玩得娴熟，其他人不熟啊。黄少天顿时就变得被动起来，而且此间可不止方瑞一人，叶修、苏慕成呢，乔一帆呢，刚才看了一圈都没露面，指不定哪个角度猫着呢。这块石头背后吗？连忙翻滚躲避海无量的攻势，眼瞅一块巨石和叶玉生凡擦身而过，黄少天心中已是一急，上帝视角的观众心下更是了然，主场的星星粉丝那已经是饱含期待的就等这一幕了，欢呼声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剑定天下，黄少天居然在叶雨生凡从这石头旁擦过的瞬间使用了剑客的这个觉醒技，噌，好似利剑出鞘一般的音效，剑气成圈荡开。叶修的君莫笑就藏在石后，但是黄少天不惜以一个觉醒大招来防备可能偷袭，也实在让人意外。任何攻势都将被这剑定天下的剑气僵直效果给打断，叶修无奈只好又让千机伞撑起，用盾牌消化僵直效果。叶玉生凡跟着又一滚，居然是朝着石后的君莫笑来了， 而这他一变相却是暂时性的将一路滚着追杀他的海无量给甩开了。黄少天终于是让叶玉生烦，站起身直起腰了，可是眼前这一关却也极不好过。落花掌，君莫笑收起散盾的瞬间，一记落花掌就已经划不推来。前有君莫笑，后有海无量，落花掌攻击带范围，冲击力强劲，想躲来不及，攻击招架或是格挡，却又免不了被击退的效果。这一瞬间，几乎人人都觉得黄少天这下真的是无法可施了。结果，仙人指路，剑客技能中拥有强劲吹飞效果的一招，论判定，比起落花掌真是要强出不少。可是以两人角色目前的距离，落花掌已经出手，仙人指路还能赶得及吗？能。微小的空间中，叶雨生凡竟然真的施展出了一记仙人指路，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就算黄少天手速爆发，可是受角色属性和技能属性的限制，这一招这时候也不应该来得及才对呀。 鉴定天下。 李一博终究还是比绝大多数人的见识要强一些。仙人指路之所以来得及，是因为之前有过鉴定天下。鉴定天下实际上可不是就靠那圈剑气伤人的技能，这是一个状态技，强化剑客剑招的状态技。普通情况，这些仙人指路确实无论有多快的手速都来不及，但是在有了鉴定天下的状态加持后，一切就不一样了。 原来如此啊。 潘林的反应要慢些，待李一博这么一说才反应过来，顿时由衷地佩服着，佩服李一博能先想到，更佩服这样的瞬间黄少天却还有这样精准的判断。但判断再准，却也招架不住人多。仙人指路破了君莫笑的这记落花掌，但是紧跟着黄少天就发现夜雨生凡身处的位置显然正有鬼神之力在凝聚，隐隐泛蓝的冰霜雪花，这是冰阵。三段斩，现在绝不是可以多考虑的时候，黄少天立即让夜雨生凡用出了三段斩。鉴定天下的效果对三段斩同样有效，剑光移动比正常情况下都要变得更加犀利。夜雨生凡瞬间从那区域脱开，果然冰阵形成，结界范围内飘零着雪花，看起来很是凄美动人。但黄少天可一点也不想让他的夜雨生凡接近。阵鬼已经出手，可是他的人在哪儿呢？视角转了一圈又一圈，叶修的君莫笑和方瑞的海无量都已经又冲了上来，这一次黄少天却没有看出乔一帆一寸灰的所在。麻烦了，黄少天有些犹豫，是不是该向队伍求救？那四位可是好不容易勘探清楚地形，然后在那边部署完毕。照黄少天的最初想法，他就是想以自己为饵，将星星带入区域，然后进行决转。可是现在的情况，他这个饵貌似有可能冲不出对手布下的这张网了。找不到乔一帆的一寸灰，让对方藏在一般施施然的放阵，夜雨生凡早晚会被鬼阵连环锁死在这一区域，那时候再呼救援助就更麻烦了。为了助他脱困，队伍肯定会大受牵制。可是就算现在就叫，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脱离了既定区域，蓝雨之前的部署可就全部白费了。而对方在这里同样有着妥善的安排，对夜雨生凡的围困大概就是想逼迫蓝雨全队现身在这里决斗。这场博弈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将对方领入自己的部署了。黄少天是饵，而且是双面饵，星星要困住他，以此逼近蓝雨来这里开战，而蓝雨则指望黄少天能脱困，进而将星星带入他们的部署当中。不能呼救，呼救那是正中对方的下怀呀。但是黄少天不喊，有人却已经替他喊了。 全来帮手啊， 黄少天要被干掉了。 迎风不振，魏琛。黄少天看到放出消息的名字，顿时就是一怔。星星又玩这手了吗？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角色进行了替换，坐在第六人席位上的角色可是没办法发消息的。君莫笑，海无量，一寸灰，迎风不振。这是已知的目前星星在场上的四个角色，还有一个是谁？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还是安文逸的小手冰凉？常理来讲，不可能换牧师出去，尤其是在季后赛这种以谨慎为先的赛场上。但是星星绝不可以常理来推断，他们什么战术不敢用啊？更何况牧师一直被视为是星星的软肋，他们也时常以此为饵，设计出既保护牧师又能对对手杀伤的陷阱。把牧师换出场，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手法。有什么保护是比将牧师扔到第六人席位上更安全的呢？到底是什么阵容？看是看不到的，黄少天只能去闯，去冲，以此来试出星星的真实阵容。换人区的话，离这边可不近，不可能随时调整。如果能确认他们是无治疗阵容的话，扰乱他们的攻击部署，然后全队在这里直接决战也不是不可以。 这什么情况？ 这时候蓝雨频道里，玉文州大概是在看到魏琛代发的求救消息后询问着。 做好攻击准备。 黄少天说着报上自己的位置坐标。 对手有可能无治疗阵容。 无治疗？胆子真大呀。 玉文州感叹。正如他所料的，星星真想在季后赛有所作为的话，就不能循规蹈矩，真要找一片空地就那么拉开了打，宇文州相信星星面对季后赛的任何一支队伍，迎面恐怕都不打。他们这些队伍的战术配合都远比星星要成熟，所以星星必须出奇，出奇方能制胜。那么你们的奇招到底是什么呢？宇文州一直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